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 好郑通嚟， 仲有 神秘老温啊， 自己嗌神秘啦，留翻俾你， 打死都唔出镜嗰、那个， 系啦，打死啊？点解啊？个个都好想见你， 冇你哋咁靓仔啊嘛， 有呢句， 有依句， 有罗伊喺度，边度咁嘅？梗系咁啦，搵个下次搵个罗伊嘅面具俾你戴住先啦。 诶，都得，唔好搵刘德华好啲咯， 有刘德华， 金城武喎、 啊， 唔系韩剧嗰啲啊嘛，应该。 哦 唔知啲咩咩扑乜春嗰啲啊？ 咩送炸鸡嗰啲啊？ 送炸鸡啊 ！OK， 系啦，喂，你讲正经嘢啦。 下集先啦，嗰集 就咁啦。咁啊，又回复翻呢个香港人嗰个话题啦。就咁啊，即系投资移民做生意，好多人都问咩做咩生意，唔知点算。咁喂，我做加盟店会唔会简单啲咧？其实 加盟店 会唔会一定赚咧？ 哇，一定赚啊！我即即刻。介绍我啊！我想揾，我都喺度揾紧咩工，即工作可以一定赚嘅。 加盟钱行一行，个个都话一定赚噶啦。讲到啊， 讲到啊， 签约梗系唔。 不过嗰阵时我几年前我真系去过台北嗰个加盟展，咁我嗰阵时睇过真系嗰啲咁嘅，即系有真系有朋友想做嗰个鸡蛋糕啊。其实鸡蛋糕真系全个夜市啊，好多都有加， 周围都有， 周围都有，其实都几好食嘅。咁佢食。好食嘅程度同香港亦都个风味唔同啦，你唔好话。 不过都有好食有唔好食嘅，有啲煮咗好耐等咗喺度咧，冻冰冰。 系啦，系啦， 生意唔好啲咪差啲咯。 OK OK， 咁啊，加盟店其实佢有佢嘅特色嘅，咁同埋系以我所知道，台湾嘅加盟行业同埋呢个传销行业，全世界除咗美国啦，系佢亚洲嚟讲咧，佢同马来西亚系最多。 即系密度最高， 密度最对啊！加盟同埋传销都系。 喂，咁啊，今集分享下对加盟店嘅好与坏啦。 好啊，好啊。 虽然我啊未做过加盟店，但我都识好多朋友做加盟店嘅。 我都帮衬过好多加盟店。 嗰阵时我讲过话， 帮衬好多人帮衬， 所以都系讲 下好熟 嘅现象嘅。 即系我其实我屋企楼下，我邻居上上下好几个都做紧加盟店， 系嘛？ 啱啱讲下佢哋啲嘢，你讲先啦。 咁我因为嗰阵时去同个朋友去展览嗰度啦，去揾啦，都会好深入了解过呢个行业大约系点样。咁其实加盟店好多款噶，佢唔系净系饮食噶，佢剪头发又有好似即系鸡做鸡，即系路边摊啊嗰啲，即系炸鸡嗰啲又有啊，做鸡啊， 做 鸡 鸡排，鸡排， 即系上至去到开间， 听到我几想加盟啊！即系 你想做鸡啊？上 加盟可以做呢个， 上至去做 系啦，可以 上至去一间铺位。下至去路边摊都会有嘅，洗衣店啊， 各行各业都有啦， 剪头发啦、啊，都会有嘅， 卖饮品啊， 有饮品啊，食品啊，食品饮品系最多啦，衣服都会有嘅，其实系啊，就系、是、咁样，其实好多款都有，咁其实佢都系总公司批俾你搞啫嘛，咁样 系啊，咁啊。加盟店有好有坏㗎啦， 系啊， 先讲下啲好嘢啦， 好啦， 吸引大家， 咁啊先啦，以引你入嚟先， 行紧咗嚟，跟住佢听一半咧，我哋开始讲坏话，唔想听就可以 熄机， 熄机噶啦， 就我哋就冇啲加盟店塞钱俾我哋嘅， 啱 吓。咁加盟店好处咧，其实我以我了解就话，起码你如果单刀自己去夜市开间鸡蛋糕，咁可能你系完全冇呢个名气嘅。咁其实加盟店咗开铺啊，马上开铺啊，个佢本身已经有个名气俾你噶。 单刀梗系过埋龙门石先起脚嘛。 哦，大佬你足球嗰啲梗唔够你啊，即系咁就佢可以铺啊一个名气，譬如话我本身做紧乜乜乜咩咩味嗰间加盟早餐，咁其实你一望就知道，哦，依间系出咗名做早餐嘅。有个品质水准啊！我哋先 美而 系啊，系啊，系啊，就唔系麦当劳都系啦。咁所以话，其实最大帮助第一刹那，起码俾个名气你先。咁人哋 有名气啦， 系有名气啦。咁第二，喂，大佬，我未做过生意嘅， 夹埋做啦。 连计数机点用我唔识嘅。咁佢又教你点做啦，点做个产品出嚟啦。 即系成 set 嘅。嘅 营运啦， 营运计划乜都俾晒你啦， 经营啦，几多点去到几多点啦，即系个经营时间啦，嗰啲人员培训啦，甚至乎话，我都唔知去边度攞货，佢 provide 埋去边度啲货，提供埋俾你， 都俾埋你啦， 你唔识 训添啊， 应该有， 咁都 OK 喎。 做雞排啊嘛，梗係有一陪同瞓啦，係咪先？ 都 OK 嘅。 咁啊，同埋哦，啲計數機我唔識用嘅，咁整埋個電腦俾你，咁嗰啲嘢。咁當然所有噏得出俾你嘅，俾你嘅嘢，都係要收錢啦。咁樣基本上咧係好大圍嘅嘢。理论上啊，感觉上你翘埋只手就收钱嘅，好似话斋，嘿，赚硬嘅，令到人会有个咁嘅感觉，引咗你埋嚟先， 即系乜都俾晒， 系啦， 教埋你做生意， 仲有啲加盟者佢仲帮你搵埋铺啦，搞埋装修啦， 有啲俾埋个客俾你有，即系即呢个真系嘅，有啲唔同， 嗯， 系啊，咁所以就话你乜都唔使担心，只要抌够钱俾我吓， 乜都帮你搞掂， 乜都帮你搞掂，不要问。 啊！ 不要问咩？ 不要问， 不要问吓。只要信 我，真系有客都俾埋嘅。我有啲，我有一两个生意，你加盟我系有埋客嘅。 即系不要问，你懂的咁样。 系你懂的， 不过名额有限，所以而家讲你冇用，因为最快都到明年年尾先有新嘅 quota。 OK OK， 咁你讲真，你嗰啲梗系正嘢啦。如果唔系，即系又悭钱又悭功夫，真系。就系有 啊，嗰啲唔好讲啦，讲人哋嗰啲先啦。 系即系基本上你就可以用呢、這个，诶、欸，话真系好处系你谂到，你只要有嚿钱谂到你想点做都得， 即系好简单轻松可以有一个试 开步啦，系啦， 哦， 简单，因为人哋经验有经验啦嘛，你系乜 Q 经验都冇， 即系有啲似以前深圳卖楼嗰啲啊，城中首选乜乜花 都话揭密，都话 揸住身份证， 都话同你讲咗话，不要问，只要信，我帮你搞掂啊嘛， 你懂的， 你懂的，你都系咁死未？ 哦， 咁样几好噶，几好噶，即系 表面上都吸引嘅， 好吸引， 因为简单嚟讲，你唔使即系谂咁多嘢，俾笔钱佢就搞，帮你 set 晒啲嘢啦， 系啦， 可以即刻做到生意， 系啦， 啊， 嗯 ，but。不过唔好讲坏话住， 系冇坏话。 但仲有一个重点就系加盟店咧，就你都要做嘅， 嗯， 唔代表你唔使做、嗯。 就算你唔做，都要请人做。 系啊， 请人做咪即系自己做， 都系噶啦，都系。 你请唔请到人做，另外一件事啦。 有人咧， 系啦，咁样 呢个另一个问题。 系啦，咁你想唔想做，或者怕乌蝇过活咁啊？另外一件事啦，咁样即系讲真，创业嘅嘢路，即系咩不为财话嗰句叫咩 力不 到不为财，咁你自己考虑下啦。咁啊，如果你想力不到又为财咧，买股票啦。我介绍你咯，买债券咯，一定会有息俾翻你，本息一定有，不过系十年定二十年啫，赚硬噶，真系赚硬噶。万 一濑嘢嘅都可能 美国冧市，全世界都冧啦。 有啲破产噶，你唔好 债券啊，系唔会爆嘅。 唔知 啦，系啊，零风险啊， 公司债都会爆，高 佢系美国债券啊嘛， 国债啊， 国债啊， 除非国家玩完咗， 你咪买中国咯，睇下你买中国谂，咪买中国好咯。 OK， 咁我唔好讲个， 系咪讲唔好讲股市，股市第时先讲个， 系啦，搵一集先讲啦， 系啦， 系继续讲加盟店咩好处啦，仲有 加盟店好处有冇补充啊？阿温。 有供应商嗰啲唔使烦， 供应商系啦，唔使烦啦，系啦， 同埋选择好多种咯，可以俾你拣你有兴趣嘅嘢咯，我觉得几好嘅。 因为其实头先讲话提供埋呢个管理咧，其实包括埋你营运嘅品质同埋你产品嘅品质， 嗯， 咁样嘅，其实品质好重要啦，冇食屙人啦。 头先强调话，即系好多选择可以拣，就系有啲人唔中意做飲食㗎嘛，因為飲食好辛苦㗎嘛。 係。 咁你唔可以做，你話好似嗰啲洗衣店。 係啊。 咁咪又唔同嘅方式。 洗衣店真係唔使請人㗎喎，請條友去 咁有啲 加嗰啲咩洗潔精㗎得。 咩夾娃娃嗰啲。 係啊。 夾娃娃嗰啲可能都有嗰啲加盟店。 係啊係啊。 咁佢部機喺度佢自幫你搵。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好多種選擇可以揀。 係。 即係每個人喜好都唔同咪可以揀囉。 好啦，咁啊。 有 咩未講未即係佢哋嗰啲壞處之前呢就再強調下就係你都要自己親自做嘅加盟店，係、嗯、啊，唔好諗住做咗加盟之後就輕鬆翹埋雙手啊嘛， 嗯、 人哋做咁樣， 冇可能嘅， 就冇呢回事嘅、 嗯。 世間上應該冇乜生意係咁冇唔使做噶啦，基本上好少噶啦，除非你做到一個好大程度已經好穩定， 即係捱咗好多年咯， 係啦，好有系統去有人運作噶啦，咁啊當然唔使點做啦， 係咯。咁啊，好啦，咁啊，嗰个坏处啦，吓，如果唔中意听，而家可以 唔好话坏处啦，负面唔系缺点，缺点， 面对咩问题？ 系啦系啦， 喺加盟店会遇到咩问题啊？ 会到咩问题就系话，既然你系佢 provide 所有嗰啲供应啊，嗰啲原料啊，嗰啲嘅管理啊，嗰啲嘅 个牌子都俾埋你啊，你嘅自由度就低咯， 即系限制好多嘢噶啦。 你唔可以用外，甚至乎话嗰阵时我接触嗰个系鸡蛋糕啊， 嗯， 咁人哋有试过有啲细路仔啊，系话反映过话，你嗰只朱古力嗰只味咧好苦啊， 嗯， 咁但系同上面反映咧，即系同总经理反映，唔系啊，我哋用系要用呢只朱古力噶， 呢只 朱古力唔改得噶， 嗯， 咁大佬佢你买嗰阵时候。正如我 friend 就话，咁我试去求其去超级市场买嗰只甜嗰只朱古力滴落去，咁几多僆仔中意食？咁后屘俾佢哋发现咗，咁就 warning 唔系 warning 你咯，咁、哦、就变咗系你嘅自由要低，明知个客就喺嗰边，你都去唔到攞嗰个客嘅钱咯，即系咁样。呢、這个 case 系真嘅，咁所以话，我大佬我自己买嘅朱古力好过你，咁即系呢自由度低咗，你俾个总公司控制晒。 嗯， 咁你想去做一啲 promo， 你都唔得。但系调翻转，佢要做 promo 咧，就呃你食嗰个嘅嗰个硬食嗰个优惠俾人。 嗯， 就咁啦。即系呢啲系好最大嘅一点，就系个自由度低咁样。甚至乎，你做觉得做到一半，喂唔掂，可能要唔想做咧。 嗯， 咁可能解约嗰度咧，亦有去又赔钱啊嗰啲咁嘅嘢啦。系、哦、啦，呢两样系最即系。应该系最核心， 几乎冇弹性啦。 系啦，系啦，系啊。 每个月固定嘅，你用佢入货啦。 系啊， 就算你食又好，就算剪头发都好啦，佢都要一批嘢俾你噶嘛、 嗯。 每个月你同我入咁多样嘅货， 嗯， 你冇生意都要入噶。 系啊， 即系换句话讲，你蚀硬俾佢。如果冇生意啦， 系啦，嗯， 咁咪仲有工作时间啦。 你赚佢都会要多啲分钟。 啊，咁啊呢个后面再讲啦。咁啊，先讲啲基本嘢先嘛，时间。可能定咗你啲营业时间， 系啦。 你话今日沟条女想去做 东主有起， 啊东主有起未必得嘅， 系 唔俾嘅。 嗯， 咁唔通你订咗间 seven 嚟做？我今日去旅行啊，咁我休息三天咁得唔得？ 哦，啱。 嗯， 即系类似嘅麦当劳咁呢啲大啲啊，一定唔得添啦。 一定唔得。 细啲嘅可能会 仲可以走赚下， 有啲走赚下，嗯、但系。嗯都系睇佢，你同佢签嘅合约， 即系完全冇主导权啊！ 系啊， 休息嘅时候你要赔钱俾佢噶， 可能啊，或者系真的根本就唔得咁样。 系咯、啊，咁头先你提到话， 咁我请唔到人咁啊死， 咪自己做咯。 我自己做，我有病咁啊死。 即系等于 系咁噶，你好多啡粉，你请唔到人，你个老细都自己嚟睇、 啊啊。 我楼下间啡粉咪成日见到老细咧、 啊， 因为我半夜广播啊嘛，成日翻嚟一睇，我老细又系你喺度， 系啊， 请唔到人、啊， 夜班请唔到， 系啊， 夜班请唔到啊，呢啲咪做。啡粉咁好多人都成日都有问嘅，喂，其实系咪做啡粉啊？即系便利店好似几好喎、啊、咁、 嗯、但系你好似头先讲话，嗰间啡粉咧就两层楼咁大嘅，有啊，台中火车站两层楼嘅啡粉，你间啡粉咧就可能一个 角落仔， 角落仔嘅。咁但系好似话入嘅货可能佢一 expand 一大嗰阵可以入好多货，你啊好少，咁啊又要呃你要，或者系话你好似咁大间，你可以灵活性大啲嘅，唔得，我依间细嘅，我又要跟大公司去方向我，我好难啃噶好多嘢。 同埋其实咧，我都有识得个啡粉老细，都熟咗噶啦，同我楼下嗰、那个，咁同佢倾开偈咧，佢都有提过嘅。其实佢就话咧，相对其他加盟嘅嚟讲咧，系好搵钱啲嘅。 嗯， 做啡粉真系可以搵到啲嘅， 譬、嗯、 如一个月几万蚊当人工咁，搵到佢份人工系 OK 嘅。 嗯， 但系唔好谂住你。努力啲做或者点样，我哋可以搵到十万八万一个月咁样。只要你嗰间店能够十万八万你赚到啊，两三月嘅话咧，唔使担心啊。对面咧一定好快下一间噶。 哦，即系话佢同你拆开个市场。 系啊，佢同你分薄啲，佢 即系想赚多都好难噶啦。其实 永远都系咧，加盟主最好搵嘅啫。 嗯 嗯， 你自己唔系，如果你当打工心态搵份粮咧。都仲 OK 嘅， 嗯， 当然你呢个系生意嚟㗎嘛， 系 生意梗有风险啦， 系 可能系做嗰几年都系蚀晒嘅噃， 嗯，同埋好似你话真系蚀嗰个问题就话，如果我系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嘅店咧，可能我自己啲机器啊或者设备咧，但系我自己可以卖出，因为唔系一个专门嘅机器嘅，或者系我哋嘅店里边，但系如果加盟店咧，你冇理由话我唔做咧。差唔多你要原原本本咁卖返俾总公司，你唔可以啡粉嘅机器卖俾 CircleK 嘅。 仲系贱价。 仲要佢你卖返俾佢呢就等于贱价。 即係咁樣，即係賤格啦，即 係可能簽好曬約㗎啦。係 啊， 退場機制， 你退場你都要賣翻俾佢。 咪就係賤格啦。係 啦，死尾。 不過頭先你講到啡粉，其實而家做啡粉係好難㗎喎，即係門檻好高啊，已經變咗。 嗯， 我知香港人做唔到添啦。 係啊，唔係而家佢，我因為我都識咗個啡粉裏邊係規劃啲店鋪嘅，係幫手揾鋪嘅。 嗯。 咁佢有講過，佢話而家個趨勢啡粉咧係變咗係即係變大咗， 越做越大 咧。係啦。即係擴闊個範圍嘅，佢係唔想做細。即係以前好興就係一個一條街咧，可能街頭街尾中間又有嗰一間嘛。佢而家唔係嘅，佢諗住咧收咗兩間佢，就一間做大佢，咁啊整啲樓上有位坐 啊， 係 啊。 跟住咧嗰間鋪咧就大間啲嘅，而家佢要求嗰啲大鋪頭咧好大間。 佢學美式 細間佢唔俾你。 佢學美式嗰啲加油站咧，其實你可以喺隔離加完油喺隔離休息，嗰啲咁大嗰啲嘢俾你坐啊，全真機啊。差唔多自动化都有。 越嚟越多嗰啲呢就係佢会加好多嗰啲複雜嘅嘢俾你，又要即整嗰啲嘢呢，煮个面啊，整啲乜嘢呢。 新鲜啊。 越嚟越难搞㗎，所以虽然你话好似即係应该好赚，但係而家门槛。 我发觉呢啲失散呢係好大间呢都可以得一两个服务员喺度就算。 嗯。 係好辛苦㗎。好辛 苦死㗎。 咁其实我补充一句啦，其实啡粉呢都照做有发票出入㗎。 嗯。 如果你话香港因为过嚟开连锁店，你要留意就话究竟嗰盘生意有冇嗰啲咩发票？好似我之前同你即系去了解过洗衣机嗰个连锁店冇噶，你入 con 噶嘛，你边度有发票出入嘅啫？咁嗰啲就未必可以帮助到你去做 计数， 计数就变成呢、這个即系变成呢、這个申请移民啊。 哦，即系冇足够嘅证明啦。 系啊，就咁、是、样。 不过佢哋有应该系有特别嘅方式，我唔知道点样去做啦。其实移民都 OK 嘅， 咁、 啊、 样 嘅吓、啊，我知道。咁、我唔知道条数点做啦。咁移民系得嘅。只不过你做之前你要谂晒呢啲嘢咯，譬如洗衣机、洗衣铺咁，其实好普遍噶。不过咧呢样嘢就可以咁讲，如果嗰个区咧系好需求呢啲咁嘅洗衣店嘅话咧，嗰区已经四五家。 即系未必轮到你做。 如果个区唔需要嘅时候咧，都有一间。 嗯。 咁你谂到，无论你去边个区，需要个区或者唔需要个区去做，你都系开多间去分薄。 我系系啊，好有好有趣。我住嗰头咧，就我咪嗰间洗衣店嘅。 啊。 佢系一个即系你知个社区系四四方方啦。咁譬如 A corner 位系一个洗衣店 ，B corner 个位咧都系佢嗰间洗衣店。但系 B corner 个位嗰间洗衣店好奇怪喎，佢唔系洗人嘅衫嘅。去洗九隻宠物㗎喎、 哦。 啊呢样嘢好嘢我諗到。即係佢諗到。佢话嗰啲机全部系洗，即係佢唔会人 係 啦，唔会同人嗰啲衫捞埋洗嘅。 即係洗完毛多可能。 係啦，咁或者佢啲机系处理过啊，或者话咁就唔会有，即係总之佢系个特色，有特色啦、就玩特色啦。咁就话我淨系俾宠物洗衣。咁样。呢啲有特色囉，可以諗下囉。 不过讲翻头先话，即系加盟店有啲嘅即系相关问题啦。我其实第一个谂到就系、是，其实佢资金都唔少嘢嘅。佢嗰、个笔嗰啲加盟费咧系好高的。 系啊系啊， 即系最起码都几廿万、一百万以上噶啦。 一百万以上， 起码 一 百万 系好正常。 你而家好似啡粉嘅，随便都可能你话 三几百万 。 大佬，你唔识做生意，我教你，你悭翻啲学费，咁我梗系要收多啲啦。 你要抌好多成本，第一次去。咁啊，做唔做得住，做唔做得好，就真系 你就预咗做唔好啦。 其实我中立讲句啦，如果你整个生意嚟去搞移民咧，其实洗衣店 O K 嘅。 哦 ，O K， 因为你唔使做啊嘛。 嗯，真系唔使做。 咁但系你如果蚀咗几年啊，你唔好谂住佢话咩几时退翻钱俾你，每个租金、电费、其他仲有维修费。 系啊， 其实你系谂住蚀一大笔去落去嘅，冇问题嘅。 嗯， 只要你有呢个认知就得噶啦。咁你谂住攞身份证嘅蚀一笔系 O K 嘅，冇问题。因为你唔使做嘛， 嗯， 但系你加盟其他嗰啲，你系咪都要做？咁你加盟个剪发咁，你都要剪嘅，大佬啊， 系啊， 你实请到人啊，请唔到人你自己剪咯， 系啊， 即系啲都要注意一下。但系如果你谂住做生意搵钱咧，就真系要小心去拣啦。同埋咧，呢个良心建议嚟嘅，比较好啲嘅加盟店咧，即系意思比较容易啲赚到钱嘅咧，佢系唔会俾香港人加盟嘅， 嗯， 冇身份证佢系唔会受，因为佢惊过嚟嘅， 系啊。 你玩到三个 整坏咗个 牌子， 唔系你又拍下屁股就走。 所以嗰啲俾得你香港人加盟嘅咧，一定比较细间啲， 或者系 即系冇肉食咯， 吓、啊、咁 猪头骨咯， 一百万或者几十万如果俾你加盟嗰啲咧，其实就你同佢一齐搏咯， 系啊。 譬如平咁，其實仲有啲平啲嘅廿萬都有嘅， 嚇廿萬 啲，但係嗰啲一定搞唔到移民㗎啦，廿萬嗰啲咩 街邊檔嗰啲咯， 嗰啲一定唔得啦， 仔嗰啲唔可以幫你移民啦，嗰啲就 係啊， 但係你將來揾唔揾到錢咧，就要另一個問題咯，你自己 營運嘅問題啦，自己係啊， 嚇嗰、那個如果搞移民就嗰啲就唔使諗啦， 嗯， 同埋咧，我覺得香港人即係啱啱嚟到台灣咧，如果唔熟悉啲情況咧。因为有阵时啲加盟店咧，大大细细都有啊。佢唔了解咧，贪平或者唔知道嗰间公司嘅文化背景啊，帮唔帮到你做生意啊？咁、都几吃亏嘅，即系都风险都大咯。变咗佢就系睇个加盟金贵与平，咁啊个产品觉得诶几好啊，咁就去加盟。 其实 如果你跟咗个唔好嘅加盟商咧，系玩死你噶。 其实即系啱， 系玩死你。 多了解就话，譬如话，其实每年都有嘅，每年唔止一次嘅。台北嗰、个展览咧，有展览就系、是、加盟展嚟嘅。你可以睇下有边一行嘢行业可以加盟，边一行业适合你自己，再上网睇下佢啲口碑，再去考虑。同埋你加盟嘅目的系我嚟攞身份证啊，因为过嚟真系想去营运，因为我唔识做生意，我想从零开始去做加盟，去学识做。甚至乎你有一日我做咗某段时期。我自己跳翻出嚟，由另外一个，我可以今日买鸡扒，听日我去做自己跳翻出嚟，但系唔系做卖鸡扒，我去唔系我去系卖其他嘢，卖衫，咁都系一种经验嚟嘅，即系咁样咯。 不过其实你讲呢方面都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就系、是、开头咧一两年咧嗰阵时都系加入加盟嘅，即系俾咗一笔钱，咁 你学嘢 开始做啦，学嘢啦，做咗一两年之后咧，慢慢啲客熟咗，稳定咗，生意稳定咗之后咧，就唔加盟啦。就改个牌头咁自己做。咁呢个都系个方式嚟嘅其实。咁变咗就系你 当然 开头抌笔钱去学嘢嘅、买设备嘅。咁、你熟咗之后你咪自己做囉。咁都可以嘅。但系呢啲已经讲到两三年。 系啊，当然里面嗰啲咩法律上嘅一啲到时就再算啦。 咁就讲啦。咁最后补充少少啦，因为我亦都知道有香港人加盟咖啡啦，就最后加盟咗几个月就反面嘅。 哦， 加到好麻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加盟嘅，因为佢话帮佢搵个铺，啲 design 完全都唔 make sense 啊。 哦， 因为嗰位加盟者咧，佢喺香港做开生意嘅，做开呢啲嘅就系、是，咁啊嚟到台湾唔熟，所以加盟，点知啊拣咗一间咧，就佢都觉得好流嘅，咁啊好多争拗，咁都解决法律问题都搞咗一排。 系啊， 咁啊同时咧，早嗰轮有一间咧叫做鲨鱼，好似叫，鲨鱼做早餐定咩人啊？ 哦。 执咗粒 鲨鱼咬一口嗰个咁 嘅 三文治， 台湾系执咗粒。咁如果你加盟咗佢，咁咪企喺度咯。 嗯， 系台湾啲加盟系好多，但系咧真系好竞争好大嘅， 要好好咁去认清楚咯。每一间嘅文化都唔同， 所以冇一样嘢绝对嘅，有好有坏咁啊，啲嘢自己衡量。 俾大家参考下 系咯， 或者可以留下言啊，分享下，诶呢间得唔得啊？咁如果我哋识嘅咪。 帮你打听下， 系啦， 唔识嘅咁啊，各安天命啦。 好啦， 好啦，今日就差唔多啦， 拜拜， 拜拜。